第二十五回，镇元仙赶捉取经僧，孙行者大闹五庄观。却说他兄弟三众到了殿上，对师傅道：“饭将熟了，叫我们怎的？”三藏道：“徒弟不是问饭，他这观里有什么人参果，似孩子一般的东西，你们是哪一个偷他的吃了？”八戒道：“ 吴老师不晓得，不曾见。” 清风道：“ 笑的就是他，笑的就是他。” 行者喝道：“ 哼，我老孙生的这个笑容，莫成为你不见了什么果子就不容我笑。” 三藏道：“徒弟息怒，我们是出家人，休打诳语。莫魑魅一时，果然吃了他的，赔他个礼吧，何苦这般抵赖？”行者见师父说的有理，他就实说道：“ 师父，不干我事，是八戒隔壁听见那两个道童吃什么人参果，他想一个尝心，找老孙去打了三个，我兄弟个人吃了一个，如今吃也吃了，但要怎么？” 明月道：“ 偷了我四个，这和尚还说不是贼哩。” 八戒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即使偷了四个，怎么只拿出三个来分？预先就打起一个偏手。” 那呆子倒转胡嚷：“二仙童问的是实，越加悔骂，就恨得个大圣钢牙摇响，火眼睁圆，把条金箍棒攒了又攒，忍了又忍，道：‘ 这童子这样可恶，只说当面打人也罢，受他些气，等我送他一个绝后计，叫他大家都吃不成。’” 好行者把脑后的毫毛拔了一根，吹口仙气叫变，变做个假行者，跟顶唐僧陪着悟能悟净，忍受着道童嚷骂，他的真身出一个神，纵云头跳将起去，进到人参园里，扯金箍棒捧往树上，乒乓一下，又使个推山移岭的神力，把树一推推倒，可怜叶落芽开根出土，道人断绝草还丹。那大圣推倒树，却在枝上寻果子，哪里有半个？原来这宝贝遇金而落，他的棒彻头都是金果之物，况且又是五金之类，所以敲的就震下来，既下来又遇土而入，因此上边再没一个果子。他道：“ 好好好，大家散伙。” 他收了铁棒，竟往前来，把毫毛一抖，收上身来。那些人肉眼凡胎，看不明白。却说那仙童骂够多时，清风道：“ 明月，这些和尚也受得气力，我们就像骂鸡一般，骂了这半会儿，通没个招声，想必他不曾偷师。场或树高叶密，数得不明，不要狂骂了他，我和你再去查查。” 明月道：“也说的是。”他两个果又到园中，只见那树倒压开，果不叶落，唬得清风脚软跌跟头，明月腰酥打骸垢，那两个魂飞魄散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三藏西林万寿山，悟空断送草还丹，压开叶落仙根露，明月清风心胆寒。”他两个倒在尘埃，语言颠倒，直叫：“ 怎的好，怎的好，害了五庄观里的丹头，断绝我仙家的苗裔，师父来家，我两个怎的回话？” 明月道：“ 师兄莫嚷，我们且整了一罐，莫要惊张了这几个和尚，这个没有别人，定是那个毛脸雷公子那厮，他来出神弄法，坏了我们的宝贝，若是与他分说，那厮毕竟抵赖，定要与他相争，争起来就要交手相打，你想我们两个怎么敌得过他四个？皆不如去哄他一哄，只说果子不少，我们数错了，转与他赔个不是。他们的饭一熟了，等他吃饭时再贴他些小菜，他一家 拿着一个碗，你却站在门左，我却站在门右，扑的把门关倒，把锁锁住，将这几层门都锁了，不要放他。待师傅来家，凭他怎的处置？他又是师傅的故人，饶了他也是师傅的人情，不饶他我们也拿住个贼赛，恕疾可以免我等之罪。清风闻言道：“有理有理。”他两个强打精神，免生欢喜，从后园中进来殿上，对唐僧空背躬身道：“ 师父，世间言语粗俗，多有冲撞，莫怪莫怪。” 三藏问道：“怎么说？”清风道：“ 果子不少，只因树高叶密，不曾看得明白，才然又去查查，还是原树。” 那八戒就趁脚敲道：“你这个童儿，年幼不知事体，就来乱吗？百口诅咒，枉赖了我们，不当人子。” 行者心上明白，口里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“ 是慌是慌，果子也了了账，怎的说这般话？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。” 三藏道：“既如此，城将饭来，我们吃了去吧。”那八戒便去盛饭，沙僧安放桌椅，二童忙取小菜，却是些酱瓜、酱茄、糟萝卜、醋豆角、燕窝渠、绰芥菜，共排了七八碟儿，与师傅们吃饭，又提一壶好茶，两个茶盅伺候左右。那师徒四众却才拿起碗来，这童儿一边一个，扑的把门关上，插上一把两黄铜锁。八戒笑道：“ 呵呵，这童子差了，你这里风俗不好，却怎的关了门里吃饭？” 明月道：“ 正是正是，好歹吃了饭开门。” 清风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个害馋劳偷嘴的秃贼，你偷吃了我的鲜果，已该是一个膳食田园瓜果之罪。你又把我的仙树推倒，坏了我五庄观里仙根，你还要说嘴里。若能够得到西方参佛面，只除是转被摇车再脱身。” 三藏闻言丢下饭碗，把个石头放在心上。那童子将那前山门、二山门通都上了锁，却又来正殿门首，恶语恶言，贼前贼后，只骂到天色将晚才去吃饭，饭毕归房去了。 唐僧埋怨行者道：“ 你这个猴头，翻翻撞祸，你偷吃了他的果子，就受他些气，让他骂几句便也罢了，怎么又推倒他的树？若论这般情由告起状来，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通。” 行者道：“哼，师父莫闹，那童儿都睡去了，只等他睡着了，我们连夜起身。” 沙僧道：“哥，几层门都上了锁，闭得甚紧，如何走吗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嘿嘿，莫管莫管，老孙自有法。” 八戒道：“ 瞅你没有法嘞，你一变变什么虫子，满格子眼里就飞扬出去，只苦了我们不会变的，便在此顶缸受罪哩。” 唐僧道：“他若干出这个勾当，不同你我出气啊，我就念起旧话经，他却怎生消受？” 八戒闻言又愁又笑道：“ 呵呵，师父你说的哪里话，我只听得佛教中有卷楞严经、法华经、孔雀经、观音经、金刚经，不曾听见个甚那旧化经啊。” 行者道：“兄弟你不知道，我顶上戴这个箍是观世音赐予我师父的，师父哄我戴了，就如生根的一般，莫想拿得下来，叫做紧箍咒，又叫做紧箍经， 他旧化经即此事也，但若念动我就头疼，故有这个法难我。师父你莫念，我绝不负你，管请大家一起出去。 说话后都已天昏，不觉东方月上。行者道， 此时万籁无声，冰轮明显，正好走了去吧。 八戒道，哥不要捣鬼，门具锁闭，往哪里走？行者道， 你看手的。 好行者把金箍棒捻在手中，使一个解锁法，往门上一指，只听得突降的一声响，几层门双簧聚落，呼啦的开了门窗。八戒笑道， 好本事，就是叫小炉匠使垫子，便也不像这等爽利。 行者道， 这个门有甚稀罕，就是南天门指一指也开了。 却请师父出了门，上了马，八戒挑着担，沙僧拢着马，径头西路而去。行者道， 你们先慢行，等老孙去照顾那两个童儿睡一个月。 三藏道，徒弟不可伤他性命，不然又一个德才伤人的罪了。 行者道，嘿嘿，我晓得。 行者附近去，来到那童儿睡的房门外，他腰里带有个瞌睡虫，原来是东天门与增长天王猜眉耍子赢的。他摸出两个来，满窗眼弹将进去，竟奔到那童子脸上，憨憨沉睡，再莫想得醒，他才拽开云布赶上唐僧，顺大路一路西奔。 这一夜马不停蹄，只行到天晓。三藏道，这个猴头弄杀我也，你因为罪带累我一夜无眠。唉。 行者道， 不要只管埋怨，天色明了，你且在这路旁边树林中将就歇歇，养养精神再走。 那长老只得下马，以僧跟拳坐禅床坐下，沙僧歇了担子打盹，八戒枕着石睡觉。那大圣偏有心肠，你看他跳树搬枝玩耍，四众歇息不提。却说那大仙自元始宫散会，领众小仙出离兜率，径下遥天，坠祥云，早来到万寿山五庄观门首。看时只见观门大开，地上干净。大仙道， 清风明月却也中用，长师节日高三丈，腰也不深，今日我们不在，他倒肯起早开门扫地。 众小仙俱悦，行至殿上，香火全无，人踪俱静，哪里有明月清风。众仙道， 他两个想是因为我们不在，拐了东西走了。 大仙道， 岂有此理，修仙的人敢有这般坏心的事儿？想是昨晚忘却关门就去睡了，今早还未醒哩。 众仙到他房门首看出，真个是关着房门憨憨沉睡，这外边打门乱叫，那里哪里叫他醒来。众仙撬开门板，招手扯下床来，也只是不醒。大仙笑道， 哈哈哈，好仙童啊，成仙的人神满再不思水，却怎么这般困倦，莫不是有人作弄了他爷？快取水来。 一同汲取水半盏递于大仙，大仙念动咒语，训一口水喷在脸上，随即解了睡魔。二人方醒，忽睁眼抹抹脸，抬头观看，认得是仙师与是同君和仙兄等众，慌得那清风顿首，明月磕头道， 师父啊，你的故人原是东来的和尚，一伙强盗十分凶狠。 大仙笑道， 哈哈哈哈， 莫惊空慢慢的说来。清风道：“师父啊，当日别后不久，国有个东土唐僧，一行有四个和尚，连马五口。弟子不敢违了师命，问及来因，将人参果取于两个缝上。那长老俗眼于心，不识我们仙家的宝贝。他说是三朝未满的孩童，再三不吃，是弟子各吃了一个。不期他那手下有三个徒弟，有一个姓孙的，名悟空行者，先偷四个果子吃了，是弟子们相依说理，时时的言语了几句，他却不容，暗自里弄了个出神的手段，苦啊！”二童子说到此处，止不住腮边泪落。众仙道：“那和尚打你来？”明月道：“ 不曾打，只是把我们人参树打倒了。” 大仙闻言更不恼怒，道：“莫哭莫哭，你不知那姓孙的也是太乙散仙，也曾大闹天宫，神通广大。既然打倒了宝树，你可认得那些和尚？”清风道：“ 都认得。” 大仙道：“既认得，都跟我来。众徒弟们都收拾下刑具，等我回来打他。”众仙领命，大仙与明月清风纵起祥光，来赶三藏，顷刻间就有千里之遥。大仙在云端里向西观看，不见唐僧，即转头向东看时，倒多赶了900余里。原来那长老夜马不停蹄，只行了120里路。大仙的云头一纵，赶过了900余里。仙童道：“ 师父，那路旁树下坐的是唐僧。” 大仙道：“我已见了，你两个回去安排下绳索，等我自在拿他。”清风先回不提。那大仙暗落云头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行脚全真，你道他怎生模样？穿一领白衲袍，系一条履弓绦，手腰竹苇，鱼骨轻巧，三耳草鞋蹬脚下，九阳金子把头包，飘飘风满袖，口唱月儿高，径直来到树下，对唐僧高叫道：“长老贫道起手了。”那长老忙忙打理道：“施展施展。”大仙问：“长老是哪方来的？为何在途中打坐？”三藏道：“贫僧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者，路过此间，权为一些。”大仙扬讶道：“长老东来，可曾在荒山经过？”长老道：“不知仙宫是何宝山。”大仙道：“万寿山武装观，便是贫道栖之处。”行者闻言，他心中有误的人，忙答道：“ 不曾不曾，我们是打路上来的。” 那大仙指定笑道：“呵呵呵呵，我把你这个泼猴你们水里，你倒在我罐里把我人参果树打倒，你连夜走在此间还不招认，这是什么？不要走，趁早去还我树来。”那行者闻言心中恼怒，撤铁棒不容分说，望大仙劈头就打。大仙侧身夺过，踏祥光进到空中，行者也腾云急赶上去。大仙在半空现了本相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？头戴紫金冠，无忧鹤唱穿，履鞋蹬足下，丝带束腰间，体如童子貌，面似美人颜，三须飘河下，压领叠鬓边，相迎行者无兵器，只将玉竹手中拈。 那行者没高没低的棍子乱打，大仙把狱主左遮右挡，耐了他两三回合，使一个袖里乾坤的手段，在云端里把袖袍迎风轻轻的一展，刷了前来，把四僧连马一袖子拢住。八戒道：“ 不好了，我们都装在大帘里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呆子，不是大帘，我们被他拢在衣袖中内。” 八戒道：“ 这个不打紧，等我一顿钉耙，煮他个窟窿，拖将下去，只说他不小心拢不牢，掉的了吧。” 那呆子是爬乱住，哪里住得动，手捻着随是个软的，住起来就比铁还硬。那大仙转祥云进入武装观坐下，叫徒弟拿绳来，众小仙一一伺候。你看他从袖子里却像罗傀儡一般，把唐僧拿出附在正殿檐柱上，又拿出他三个，每一根柱上绑了一个，将马也拿出拴在亭下，与他些草料行李抛在廊下，又道：“徒弟，这和尚是出家人，不可用刀枪，不可加斧钺，且与我取出皮鞭来打他一顿，与我人参果出气。”众仙急忙取出一条鞭，不是什么牛皮、羊皮、鹿皮、毒皮的，原来是龙皮做的七星鞭，找水浸在那地。另一个有力量的小仙把鞭持定道：“ 师傅，先打哪个？” 大仙道：“唐三藏做大不尊，先打他。”行者闻言心中暗道：“ 我那老和尚不禁打，倘若一顿鞭打坏了，却不是我造的业。” 他忍不住开言道：“ 先生差了，偷果子的是我，吃果子是我，推倒树也是我，怎么不先打我，打他做甚？” 大仙笑道：“呵呵呵呵，这泼猴倒言语序列，这等便先打他。” 小仙问：“ 打多少？” 大仙道：“照一果树打30鞭。”那小仙抡鞭就打。行者恐仙家法大，睁圆眼瞅定，看他打哪里。原来打腿，行者就把腰扭一扭，叫声变，变做两条熟铁腿，看他怎么打。那小仙一下一下的打了30，天早下午了。大仙又吩咐道：“还该打三藏训教不严，纵放顽徒撒泼。”那仙又抡鞭来打。行者道：“ 先生又差了，刀果子时我师父不知，他在殿上与你二童讲话，是我兄弟们做的勾当，纵有教训不严之罪，我为弟子的也当替他，再打我吧。”嘿嘿嘿。 大仙笑道：“呵呵呵呵，这泼猴虽是狡猾奸顽，却倒也有些笑意，记着等还打他吧。”小仙又打了30，行者低头看看，两只腿似明镜一般通打亮了，更不知疼痒。此时天色将晚，大仙道：“ 且把鞭子浸在水里，待明朝再拷打他。” 小仙且收鞭去浸，各个闺房晚斋一毕，今皆安寝不提。那长老泪眼双垂，怨他三个徒弟道：“ 你等闯出祸来，却带累我在此受罪，这是怎的起？” 行者道：“ 且休抱怨，打便先打我，你又不曾吃打，倒准接牙怎的？” 唐僧道：“ 虽然不曾打，却也绑到身上疼哩。” 沙僧道：“师父，还有陪绑的在这里哩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哼，都莫要嚷，再听会儿走路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又弄虚头了，这里麻绳喷水，紧紧的绑着，还比关在殿上，被你使解锁法，硕开门走哩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不是夸口说，哪怕他三股的麻绳喷上水，就是碗粗的纵览，也只好当秋风。” 正话处，早已万籁无声，正是天阶人静。好行者把身子小一小，脱下锁来道：“ 师傅去呀。” 沙僧慌了道：“哥哥也救我们一救。”行者道：“ 悄言悄言。” 他却解了三藏，放下八戒、沙僧，整束了偏山，扣备了马匹，廊下拿了行李，一齐出了观门。又叫八戒：“ 你去把那崖边柳树伐四棵来。” 八戒道：“要他怎的？”行者道：“ 有用处，快快取来。” 那呆子有些夯力，走了去，一嘴一颗就拱了四颗，一抱抱来。行者将枝梢折了，叫兄弟二人附进去，将元绳照旧绑在柱上。那大圣念动咒语，咬破舌尖，将血喷在树上，叫变，一根变作长老，一根变作自身，那两根变作沙僧、八戒，都变得容貌一般，相貌皆同。问他也就说话，叫名也就答应。他两个却才放开步，赶上师傅。这一夜依旧马不停蹄，躲离了五庄观，直走到天明。那长老在马上摇桩打盹儿，行者见了，叫道：“ 师傅不济，出家人怎的这般辛苦？我老孙千夜不眠，也不晓得困倦，且下马来，莫叫走路的人看见笑你。圈在山坡下藏风聚气处歇歇再走。” 不说他师傅在路暂住，且说那大仙天明起来吃了早斋，出在殿上，叫拿鞭来。今日却该打唐三藏。那小仙抡着鞭望唐僧道：“ 打你呢。” 那柳树也应道：“ 打吗？” 乒乓打了三十，抡过鞭来对八戒道：“ 打你了。” 那柳树也应道：“ 打吗？” 急打沙僧也应道：“ 打吗？” 急打到行者，那行者在路偶然打个寒噤道：“ 哼，不好了。” 三藏问道：“ 怎么说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将四棵柳树变作我师徒四众，我只说昨日打了我两顿，今日想不打了，却又打我的化身，所以真身打尽，收了法吧。” 那行者慌忙念咒收法。 你看那些道童害怕，丢了皮鞭报道：“ 师傅啊，围头打的是大唐和尚，这一会儿打的都是柳树之根。” 大仙闻言呵呵冷笑，夸不尽道：“ 哼，孙行者真是一个好猴王， 曾闻他大闹天宫，布帝王天罗，拿他不住，果有此理。 你走了便也罢，却怎么绑线柳树在此，冒名顶替？ 绝莫饶他，赶去来。” 那大仙说声赶，纵起云头往西一望，只见那和尚挑包策马，正然走路。大仙低下云头叫声：“ 孙行者往哪里走？还我人参树来。” 八戒听见道：“ 罢了，对头又来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师傅，且把善字包起，让我们使些凶恶，一发结果了他，脱身去吧。” 唐僧闻言战战兢兢，未曾答应。沙僧撤宝杖， 八戒举钉耙， 大圣使铁棒，一齐上前把大仙围住在空中，乱打乱住。这一场恶斗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 悟空不识镇元仙，于是同君妙更玄。三件神兵施猛烈，一根竹苇自飘然。左遮右挡随来往，后驾前迎任转旋。夜去招来难脱蹄，烟流何日 到西天。他兄弟三众各举神兵一齐攻打，那大仙只把营肘掩架，哪里有半个时辰，他将袍袖一展，依然将四僧一马并行李衣袖拢去。反云头又到观里，众仙接着先是坐于殿上，他又在袖里一个个搬出，将唐僧绑在阶下矮槐树上，八戒沙僧各绑在西边树上，将行者捆倒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想是调问你。” 不一时，捆绑停当，叫把长头布取十匹来。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八戒，这先生好意思，拿出布来与我们做中袖哩， 捡省些，做个一口钟罢了。”那小仙将夹击布搬将出来，大仙道：“把唐三藏、猪八戒、沙和尚都是布裹了。”众仙一齐上前裹了。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好好好，家伙就大练了。” 须臾缠裹已毕，又叫拿出漆来，众仙急忙取了些自收自晒的生熟漆，把这三个布裹漆漆了，浑身俱裹漆，上留着头脸在外。八戒道：“ 先生，上头倒不打紧，只是下面还留孔，我们好出供。” 那大仙又叫把大锅抬出来，行者笑道：“ 哼哼，八戒造化，抬出锅来想是煮饭我们吃哩。” 八戒道：“ 也罢了，让我们吃些饭，做个饱死的鬼也好看。” 众仙果抬出一口大锅支在阶下，大仙叫架起干柴发起烈火，叫 把清油熬上一锅，烧得滚了，将孙行者下油锅炸他一炸，与我人参树报仇。 行者闻言暗喜道：“ 哼，正可老孙之意，这一向不曾洗澡，有些皮肤瘙痒，好歹荡荡，足感盛情。” 顷刻间那油锅将滚，大圣却有留心，恐他先发难餐，油锅里难做手脚，急回头四顾，只见那台下东边是一座日归台，西边是一个石狮子。 行者将身一纵，滚到西边，咬破舌尖，把石狮子喷了一口，叫声变，变作他本身模样， 也这般捆作一团。他却出了元神，起在云端里，低头看着道士。只见那小仙报道：“ 师傅，油锅滚透了。” 大仙叫把孙行者抬下去，四个仙童抬不动，八个来也抬不动，又加四个也抬不动。众仙道：“ 这猴子练土难移，小似小，倒也结实。” 却叫二十个小仙扛将起来，往锅里一灌，砰的响了一声，溅起些滚油点子，把那小道士们脸上烫了几个料浆大泡。只听得烧火的小童喊道：“ 锅漏了，锅漏了！” 说不了，油漏的庆劲，锅底打破，原来是一个石狮子放在里面。大仙大怒道：“ 哼，这个泼猴着然无礼， 叫他当面做了手脚，你走了便罢，怎么又倒了我的灶？ 这泼猴网子也拿他不住，就拿住他，一似团沙弄拱，捉蝇捕风，罢罢罢，饶他去吧，且将唐三藏解下，另换新锅，把他炸一炸，与人参树报报仇吧。” 那小仙真个动手，拆解布漆。行者在半空里听得明白，他想着师傅不济，他若到了油锅里，一滚就死，二滚就焦，到三五滚，他就弄做个洗烂的和尚了，我还去救他一救。郝大圣暗落云头，上前插手道：“ 莫要拆坏了布漆，我来下油锅。” 那大仙惊骂道：“ 你这狐猴，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你意着我就该倒灶，干我甚事？我才子也要领你些油汤油水之爱，但只是大小便急了。 若在锅里开封，恐怕误了你的熟油，不好调菜吃。如今大小便通干净了，才好下锅。不要扎我师傅，还来扎我。” 嘿嘿嘿。 那大仙闻言呵呵冷笑，走出殿来一把扯住， 毕竟不知有何话说，端得怎么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